关云长，知世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宣帝上任，大赦天下，背着莫须有罪名的魏相得以重见天日，又回到茂陵做县令了。从头再来，魏相也没有失望，依然是踌躇满志。付出总有回报，没多久又升迁为扬州刺史。就在这时候呢，朝廷对国家公务员进行考核，政绩不达标的就要被裁减，很多人因此而下岗了。魏相也是诚惶诚恐。就在这时，还是朝中光禄大夫的丙吉给魏相寄来了一封慰问信。在信里边，丙吉暗示魏相，朝廷已经深切地了解了你的成绩，希望你办事谨慎自重，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魏相对丙吉的忠告很是接受，从此他把自己的威严收敛了起来，做事更加的谨慎小心。结果不到两年，朝廷的调令就到了，让魏相就任谏议大夫。再不久又回到基层了，重新再当河南省的省委书记。那接下来他的仕途生涯就一路青云直上。基层锻炼结束之后，他回到朝廷当大司农，接下任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这时候正值霍光霍司令病逝了，汉宣帝迫于霍家的势力，不得已只得任用霍光哥哥的儿子霍山做尚书令，让霍光的儿子做右将军。魏相却主张削弱霍家势力，并且提出了架空霍家势力的经典方案。朝中奏折可以不通过尚书令，直接送给皇帝，直接架空掌握朝中人事权的尚书令。结果霍家权势像风雨飘摇一般每况愈下。这时候已经接替韦贤做了丞相的魏相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霍家通过家庭会议一致认为，先假传太后令，把魏相骗到府上杀了，然后再废除太子夺取皇位。但结果东窗事发，霍家一日之间灰飞烟灭，魏相的仕途一波三折，当真是成也霍光，败也霍光。可他最终东山再起，成为霍氏家族的掘墓人，为后人树立起百折不挠的精神典范。接下来再说颜延年。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颜延年，那就是自信、自负、狂妄，还有不顾一切的莽撞。颜延年字次卿，东海郡下邳县人，绰号吐蕃。颜延年的父亲是丞相的属官，所以颜年年轻的时候就在丞相府学习法律，后来荣归故里，做了地方官。以后经过选拔， 不任御史属官，又被推荐做了御史。这时候正好赶上皇帝轮流做大动荡时期，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拥立汉宣帝。汉宣帝刚一上任，对摄政王霍光是百依百顺，延延年却第一个以大无畏的精神立即上书对霍光进行了弹劾，大致意思是擅自废立国君，有失一个做臣子的体统，犯了大逆不道之罪。虽然他的奏章上报之后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因为被霍光给卡住了，但是为当时死气沉沉的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大家对延延年是既敬重又敬畏，当真是霍氏风光千里耳闻，万里流传。延年弹劾石破天惊，欲与霍公试比高。虽然弹劾霍光未遂，但从此延延年好像弹劾就上了瘾，接下来又弹劾跟自己同名不同姓的大司农田延年，罪名是私自携带危险武器冒犯天子的副车。而大司农马上以牙还牙进行了辩解，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最终案件交给了御史中丞来裁决。御史中丞质问延延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写公文给宫殿门卫，阻止大司农入宫？你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最终延延年被定为纵容罪，依照当时的法律那是死罪。面对有砍头的危险呢，延延年来了个畏罪潜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后来赶上大赦天下，他才得以重出江湖。延延年不会料到，他再度出山的时候居然成了抢手货了。丞相府和御史府发出的聘请书同一天送到他手上了。由于御史府的聘请书先到了那么一会儿，延延年最终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选择去御史府任职。而汉宣帝对于第一个敢于站出来和霍光作对的延延年很是赞赏，时隔多年还记忆犹新。于是乎，延延年很快就摆脱了下人的命运，去平陵当县长去了。当年魏相就是以县长为平台，一步一个台阶，最终坐上了丞相的宝座。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敢作敢为的延延年能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可事实证明呢，性格太直的人并不适合做官。正如延延年一样，他在任职期间错杀了无辜的人，结果喜欢弹劾别人的延延年被别人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被人反弹劾，弹劾的结果是延延年光荣地下岗了。在就业时，延延年成了丞相的属官。有了丞相属官这层关系，很快他就当了郝畴县的县长。在赵充国平叛西羌的过程中，延延年作为特邀将军出征，立下了战功。回朝之后，延延年就直升为涿郡侍卫书记，那个时候的官名叫太守。那时候涿郡可是个有名的南剃头的郡，以豪强大族西高氏和东高氏为首的黑势力猖狂到连郡府的官吏都惧怕三分，凡事都得礼让他们三分。据说有这样的顺口溜呢， 宁可得罪太守，不可得罪豪门。这两家的门客在外放肆的偷盗抢劫，因为有大叔罩着，官吏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去抓。长此以往，涿郡人民不但晚上要庇护，连白天都带刀佩剑才敢在路上行走。严延年上任之后，他决定除暴安良，扫除涿郡的黑恶势力，还涿郡人民一片宁静的天空。结果郡府的属官赵秀有幸成为稽查大队长，去调查取证高家的罪行。一边是命令，一边是势力，左右为难的赵秀最终选择了个折中的办法，起草了两份合罪书，一份轻的，一份重的。他准备先呈上那份轻的，来个投石问路。如果严延年怒而发飙，他就把那份重的呈上去。总之呢，他的原则就是确保自己的乌纱帽不能丢。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赵秀呈上那份轻的像花拳绣腿一般的检举书之后，严延年的脸上是无喜无忧，无怒无争，脸平静的像一潭死水。可是表面的平静背后是巨大的波涛汹涌。就在赵秀以为忽悠成功了，可以走了的时候，严延年说话了，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两个字：拿下。结果可想而知了，赵秀怀里那份重罪检举书马上就被搜出来了。接下来赵秀就进了监狱。如果大家认为严延年是以忽悠罪关他赵秀十天半个月，那就错了。赵秀第一天晚上去了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判处死罪，被斩于闹市。庇护高家是这样的下场，官吏们吓得两腿直打哆嗦呀。什么叫杀鸡儆猴啊？这就是。当严延年再派人去查两个高家的时候，各种罪行就如雨后春笋般的浮出了水面。这时候严延年是毫不手软，查出来一个处理一个，轻的入狱，重的砍头。在两家各诛杀了几十个罪人之后，多么震撼呢？起到的效果是谈笑有不义，往来无恶霸，可以干农活做生意，无白天之时宜，无晚上之庇护。涿郡严延年，汉朝包青天，百姓曰清平世道。也正是因为这样，严延年在涿郡任职三年之后，迁升为河南省委书记。严青天一到这儿，河南郡中的豪强顿时收敛起以前的行为，烧杀抢劫的事儿几乎就没了。这都得益于严青天治理地方的宗旨：扶弱治强。如果贫弱者犯了法，他会尽力掩饰和庇护他们的罪行，给他们开绿灯；而那些欺侮百姓的豪强恶霸，他就加重暗文词语，先抓起来再说。大家都认为有罪的，严延年说不定哪天就给放了。而大家都认为没犯死罪的，却偏偏无情地把他杀死。苛刻严酷，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如果对地方法院判的案子存在疑问，或者认为不公平，可以申请上级法院二审，终审下来才算结案。但是我们的严青天不来这一套，他定的案子就是铁板钉钉，无可更改，无从翻案。雷厉风行， 严青天擅长写文书和谕词，认为要判死刑的人就亲手写成奏折。连掌管文书的中主簿以及最接近他的属吏都无从得知。奏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他是迅速无比。到了冬天行刑的时候，他命令所属各县把囚犯借送来郡，统一集中在郡府，实行死刑。可是呢，不管是不是真的该判死刑，也不管是不是血流成河，他这种我要你三更死，就不能留你到五更的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变成了缺点。也正是因为这样，严延年有了一个新的绰号，屠伯，屠夫的屠。眼看着严青天转行当屠夫去了，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的好朋友张场座就写信给他进行劝告。古时候有名的良犬寒炉猎取野兔的时候，都先要看一看主人的意思，然后再去追逐捕获，从来都不过多地进行捕杀。希望你借鉴一下寒犬的方法，稍微放松一下诛杀的刑罚，做到量刑有度。严青天再次发挥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马上进行了回复。河南这个地方是天下咽喉，以前东西两州的国君因为治国无方，留下了这样一副烂摊子。既然恶草茂盛，禾苗稀疏，应该铲而除之啊。前途和歧途只有一字之差，却差之十万八千里。严延年不但没有听从好友的建议减少屠杀政策，反而不断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功绩。他表现出三个非典型的症状来。第一是妒忌。当时在颍川当书记的黄霸采用和严青天相反的政策，以宽容仁厚的办法来治理地方，郡内也是一片太平盛世。据说这一年又来了个大丰收，结果凤凰从天而降，一片祥瑞之兆。汉宣帝为此表扬他的政绩，并赏赐黄金和爵位以示鼓励。黄霸受赏了，严延年却不高兴了，他心里边不服气。正巧他管辖的河南境内出现了天灾蝗虫，就说出了一语双关的话。这蝗虫难道是凤凰的食物吗？第二个症状是多疑。话说一次管理京城地区的官员空缺，皇上打算任用严延年，征召他的主符已经发出来了，但是由于严延年的名声问题，只好中途又收回去了。按理说严延年应该好好的进行自我反省，可是他没从自身角度去分析，反而怀疑少府梁秋鹤在皇上面前弹劾了自己，导致自己仕途受阻，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的第三个症状是自大。严延年推荐狱官，说他为人清廉，却不料此人犯了贪赃之罪，而犯贪赃罪的人又不准入选。严延年因为推荐人才不符实际而受到了株连，受到降级处分。他依然没有从自身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自我解嘲地说了，以后看谁还敢做推荐的事。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由于严青天误入了歧途，灾难也就不远了。话说府城胡毅因为上了年纪，心思有些混乱。严延年原先与他在丞相府做过属官，实际上严延年也很亲近他，厚待他，